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94集，四神之战四。东城门外，展昭感受着前后左右接踵而至的三股惊人内力，眨了眨眼。 用不用那么激动啊？来不及表现了。 展护卫再看看眼前还跟自己唠嗑的黑头陀，急得直跺脚。 那风都被抢光了，哼。 好强劲的后浪啊。 城楼上，吴一霍忍不住对殷侯感慨。殷侯看了看城楼下还慢半拍的外孙，微微一笑。 那是自然。 白玉堂、赵虎和林业火都已经开打了。相比起那三座城门口声势浩大，展昭这边却还没开始。展昭也很无奈，因为眼前那个黑衣人还挺磨叽的。他正跟展昭协商什么呢？那黑衣人表示他之前的确是做错了，愿意受罚，但是他也是有苦衷的，求展昭网开一面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。展昭耐着性子听他絮絮叨叨，那个着急。 你倒说完了没有啊？ 黑头陀见展昭也不动手，耐着性子在那里等他，就觉得传言应该是对的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展昭这人吃软不吃硬，求他比跟他斗要好。 这年头的坏人怎么还跟牛皮糖一样，姿态那么低，认错态度那么好，干脆让他投降犒赏，带回开封府狗头铡伺候得了，这完全就没有生气开打的理由嘛。 展昭抱着胳膊叹气，白玉堂、赵虎和林业火这点内力都用上了，表示要对付的那三个高手足够讨厌，来气儿才能动手吗？眼前这个黑头陀棉花袋子一样使不上力。就在展昭感觉下一刻那黑头陀就要跪地认错束手就缚的时候，却听黑头陀突然开口。 不过以展大人魔宫小公主的身份，应该能理解我们的吧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看着他眨了眨眼，轻轻歪过头。黑头陀见展昭脸上有了些表情的变化，就觉得可能有机会。 如果恶人都要遭恶报的话，那魔宫三百魔头，包括你外公殷侯他老人家，不也都要伏法吗？ 城楼上，殷侯微微一挑眉，吴一霍则是皱眉。 真敢说呀。 黑头陀觉得自己应该是戳中了展昭的软肋，魔宫魔头聚集，展昭自己就是恶人之后，自然应该放他一马。展昭保持着刚才歪着头的姿势，盯着黑头陀看着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那双大大的猫眼里映衬着星光。黑头陀也有些捉摸不透这年轻人在想些什么。展昭盯着他看了良久，嘴角缓缓地挑起，只是黑头陀微微皱眉，展昭嘴角挑起来了，似乎是笑了，但是眼睛还是刚才那双眼睛，只不过那双眼睛里可是一点笑意都没有。 你拿左头派跟我魔宫比？ 黑头陀微微一愣，展昭往前一步，看着黑头陀的眼神带着浓浓的鄙视。 你们不过是一群骗老弱妇孺钱财的人渣而已，跟魔宫三百魔头比。 黑头陀倒是有些惊讶，不过他觉得展昭可能是护短，于是就开口。 比起魔宫诸人的大恶，我这种只能算是小恶。 恶？谁告诉你魔等同恶的？ 展昭一贯温和的神情瞬间消失不见，他堂堂正正一抬头。 当年白鬼王带大军北上，见人杀人，欲城屠城，各地藩王名将没一个敢出兵的。为了两座被弃城池的百姓，我外公一个人单挑了白鬼王和他手下十大鬼将，救了百万性命。红九娘一把天火烧了明镜湾里16座山寨，救出了数万被掳的妇孺。蓝狐狸一脚踹塌了死潭龙堤，让19个村庄免于被山洪淹没。 葬身花挖穿坟山，救出被活埋的10万战俘。修罗王为报杀妻之仇，独闯40万蛮将大营，取蛮王首级，血祭亡妻。魔宫群魔不是英雄豪杰，就是乱世枭雄，个个顶天立地，敢做敢当，从没有惧怕过报应。魔宫屹立百年，历经朝代更替，乱世之中存活，有魔名无恶行。魔山断崖之下，上万无名种，每一个都是站着死的。你敢拿一群寡廉鲜耻、贪财好利的孬种比我魔宫群雄？ 展昭越说声音越冷，最后几句话几乎咬牙切齿，他一把抽出巨阙，月光下巨阙和他的双眼一样带着杀意。 今天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 展昭话音落下的同时，四周围忽然风起，而且越来越大，原本平静的夜晚瞬间飞沙走石。城楼上，狂风吹乱了殷侯和武艺霍的头发，两人静静站在那里，头顶是浩瀚的星空，斗转星移。其他三处城门外，白玉堂、赵普和林业火同时都是一愣，黑水婆婆回过头看着东边的方向，眼里满是不解。 呀，谁惹我家赵赵生气了？ 皇宫里，赵祯忽然觉得夜晚变得有些不安的感觉。 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？ 南宫季此时正出神地望着东边的方向，听到赵祯询问就点头。 现在的海是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的海。 是展昭吗？ 好像有人激怒了他，他向来好脾气，要他生那么大气倒是也不容易。 他的确好脾气，不过要激怒他其实也不难。 是关系到殷侯和魔宫吗？ 那300个世人唾骂的魔头可是展昭心头的朱砂痣，他早有觉悟，一生都会为他们辩护，为魔宫证明。说白了，能守护那些逝去传说的也只有展昭了。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去挑衅他，他是会拼上性命的。 黑头陀此时也知道自己弄巧成拙，非但没说动展昭，反而狠狠地激怒着他，眼看这会儿逃是逃不掉了，于是只能跟展昭对战了。这左头派四大高手各有各的特点，跟赵普对阵的金头陀是勇和蛮力，跟林业火对阵的红头陀是暗器和骗术，跟白玉堂对阵的白头陀是深厚的内力，而跟展昭对阵的这个黑头陀则是擅长硬攻以及阴险。黑头陀双手握拳往前一躬身，展昭挑了挑眉， 原来是个用拳脚不用兵刃的。 此时殷侯和吴一霍都在城楼上看着，觉得倒是难得拳脚分上下。展昭将巨阙一收，他自然不会用名剑去战一个赤手空拳的人。黑头陀的嘴角微微地挑起了几分，显然觉得展昭中计了。吴一霍和殷侯都看到了他的这个表情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江湖人跟展昭比武的时候都很喜欢使小聪明和耍花样，大概是因为展昭面相实在太老实了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好骗。可稍微有点脑子的，特别是知道了展昭的身份之后，稍稍冷静思考一下就会知道，跟他玩花样真的很蠢，也不看他是谁养大的。黑头陀眼神阴冷了下来，他双手握拳往前迈出一脚，蓄力。 擅长腿功啊？ 他手里有东西。 殷侯也注意到了，黑头陀的手中似乎握着几枚类似锥子一样的东西，从指缝里可以看到黑色的金属尖。展昭将巨阙放到一旁，往前一步，刚刚站稳，那黑头陀嗖一声，跟平日对阵的情况不同，他不同于大多数人跃起扑来，而是在地上一缩，横扫展昭下盘。 展昭一直站在那里冷眼看他，见他突然过来，展昭一跃而起，也没跟以往一样飞到半空，而是只跃起不高，在空中一伸手，手掌正好按住黑头陀的肩膀。黑头陀一抬头，展昭此时就在他头顶，单手按住他肩膀，从他头上越过。黑头陀瞅准机会，觉得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于是双手对着展昭，正对着他的头顶就击出，手中藏着的尖锥直刺展昭的后脑。然而此时腾身在他头顶的展昭却是嘴角微微一挑，在黑头陀看清楚展昭这个表情的时候一个晃神，但他还没转过自己可能被算计了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展昭已经在空中转了个身，速度之快，快过了黑头陀的一个闪念。黑头陀的动作也不慢，他猛地收回手，通常来说一个人变换姿势蓄力再发力总要有一个时间，人和人的反应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也因此双方过招的时候才能有来有往的一个节奏在。可就在黑头陀收招再准备出招的时候，在空中翻了个身的展昭却似乎是静止在他头顶一样没掉下来。一切都发生在须臾之间，黑头陀还在疑惑， 展昭怎么浮在上面不动的，怎么做到的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